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9集，事发三。炼金城每日都有新鲜事儿发生，但是每日发生的新鲜事都会飞快地将前些日子的新鲜事给掩盖。譬如前些日子沈家和陈家打官司一事，大伙儿也全当是看个笑话，看过了便忘了。至于沈府里也是一样的，下人们该做事的还是做事，唯一不同的便是秋水院已经换了个新主子。新主子还颇得沈万欢心，几乎赶得上当年刚进门的沈三夫人了。常在清比起陈若秋来更会打点和周围人的关系，大约是没有陈若秋身上那股子自命清高的气息，他爽朗清秀，待人也让人觉得十分舒服。不仅沈万喜欢他，便是沈贵和沈老夫人也觉得他委实不错，更觉得让沈万休掉陈若秋是个明智的决定。沈万待常在清好，沈老夫人特意寻了高僧过来相看，说是常在清肚里怀的这一胎铁定是个男孩子。沈老夫人对常在清出生的最后一点挑剔也就没了。沈府里当务之急便是赶紧添个男丁，否则外人看起来还会笑话沈府断子绝孙。沈万每日都是笑呵呵的，常在清为他出谋划策，那里又能将府里的事务打点得妥妥帖帖，好似十分熟练，他更乐得轻松。如此能对诗写字又能打理家业的贤内助，大约是没有男人会不喜欢的。这一日常在清和沈万又在院子中说话，常在清围着厚厚的毛皮外衣，脚边放着火盆，手里还端着个暖炉，因着怕他着凉，沈万让周围的丫鬟也是尽心尽力地伺候他。常在清说道， 老爷今日倒是有些闲。 沈万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手中笑道， 岂止是今日，这些日子朝中都无事，倒是可以多陪陪你和孩子。 那可真好。 常在清笑道， 孩子也能多亲近亲近爹。 这话说的沈万受用极了，将常在清拥在怀里叹道， 如今我心中所盼的也无非就是你诞下孩子，才不枉我做的这一番事啊。 常在清若有所悟，见沈万眉心并未舒展，就问他是不是还在为前些日子沈武小姐的事情而发愁，让沈庙嫁给周王，或者是让沈庙与周王传出关系，无论是哪一样，到现在也是一点风声都未曾传出来，想来也是不顺利了。常在清虽然不知道沈万为何要这么做，却知道此事一定和沈万的仕途脱不了干系。沈万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， 这些日子沈心将沈庙看得极好，沈庙都不曾出府，实在寻不着机会，这般如铁桶一般叫人难以下手。 说着说着又有些怅惘，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 常在清眼珠子一转笑着说道， 这有何难，若是沈武小姐不出门，就让沈武小姐主动出门就是。说实话，要是沈武小姐出门，沈将军知道难免会让她带着一众侍卫，沈将军毕竟出身行伍，身边人个个都是高手，要是真想动手未必就会一举成功，倒不如让沈武小姐自己主动出门，而且还是偷偷的出门，不让沈将军发现，这样一来倒是容易得多。 沈万目光闪了闪，思索片刻还是摇了摇头， 沈庙平日里并未有什么秘密，想要将他哄出来恐怕很难。 便是之前沈庙有个交好的小姐叫冯安宁的，这些日子也安安稳稳地待在冯府中，而且再以冯安宁的名义让沈庙出来，沈庙一定会警觉的。 小姑娘嘛，平日里再如何镇定，总归是胆小的，而且心有后患。 常在清却是笑得柔柔的。 老爷不妨剑走偏锋，譬如拿神武小姐的爹娘或者兄长做法子，说他们有危险或是什么，心慌则乱。神武小姐平日里再如何镇定，关系到自个儿的血亲，想来也都会慌了神的。老爷不妨利用这个机会。 沈万闻言先是细细思索了一番，而后却是握紧了常在清的手说道， 虽还有些漏洞，可也不失为一个好法子，再细细完善一番，也许真的能派上用场。 他有些激动地看着常在清，目光中不掩欣赏。 你总能给我惊喜。 常在清微微低头笑道， 老爷真是说笑了，如今既然已经跟了老爷，便会尽心尽力地为老爷着想，虽然此事不够光明磊落，可在清也知道朝堂之上无父子，在清会以老爷为先。 其实算计沈庙这回事，到底说出去算是一招毒计。虽然眼下沈万是非常欣赏常在清为他想出的这招妙计，可是日后再想起来，难免会觉得常在清心狠。常在清率先自己说了出来，先是以朝堂之上无父子为理，再是以事事把沈万放在第一位为由，非但没有让沈万觉得不好，反而让沈万更加欣赏常在清，觉得他胸襟开阔，又难得的为自己一心一意着想，是个难得的奇女子。故而沈万深情地看向常在清说道， 有此佳人，夫复何求。 常在清也温顺道， 遇着老爷是在清的福分，老爷对在清好，在清不敢忘怀。 他越是伏低作小，沈万就越是怜爱他，却没有瞧见常在清眼中一闪而过的得意。在常在清的眼里，什么男人什么感情都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唯有真正经历过穷苦的日子，才会知道富裕的可贵。他要牢牢抓住沈万，却不是因为沈万这个人，而是沈万能够带给他的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常在清和陈若秋不同，陈若秋的心中到底还是爱着沈万的，因此陈若秋会因为沈万的举动而失去理智。常在清爱的是沈府的财富和官家夫人的身份，因此也会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要怎么做。如同沈万这样的男人，陈若秋那样七窍玲珑的人，最后都免不得落到如今这个下场。常在清心中明了，单靠着诗词歌赋风花雪月是不足以抓住这个男人的心的，他必须要展现出自己的才华，让沈万觉得自己对他有用，沈万才会永远不放弃他。常在清做得很好。沈万在这里陪着常在清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离开，他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认真嘱咐了一番常在清身边的下人，这才带着自己的仆人离开。待回到自己的书房，贴身小厮却是举着一封信缓步前来说道， 老爷，门房那头说有人交了一封信，指明点心要送给老爷，却不知道是谁送的。 沈万接过信来，只见信封上头也是空空的，明显是怕被人察觉落款。他们这些在朝为官的偶尔也会有一些机密信件，因此沈万不敢耽误，便飞快地拆开信来。拆开信的第一行字便让沈万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了。那行字叫他沈三老爷，说你是否知道你宠爱的贵妾是个破鞋。沈万险些站不稳，他一手扶着桌子定了定神，才将方才的信件飞快地看了下去。信件真的写得极为简单，可是信上的内容却是一点也不简单。那信上说常在清原先在柳州就已经嫁过人了，还有一个儿子，如今到了沈府成了沈万的贵妾，最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的常在清还没有与原来的丈夫和离，若是较真一些，沈万甚至可以说是夺人妻室，是可以被人告上公堂的。沈万原本是不信的，是带着几分不屑的目光看这封信的，他甚至想着这封信会不会是陈若秋挑拨的证据。可是看到最后一行字的时候，他却是身子一颤，猛地僵住了。常在清私密的地方有一颗小小的红痣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